啊，诸位长辈，诸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我们接着呢看于敬义公啊与造神记啊，我们讲到呢啊，整个愚公啊啊经过灶神爷的指点啊，他也是啊发勇猛心啊，要止恶修善啊，希望能够啊真正扭转他自己的命运啊，他也很慎重啊啊，在隔天元旦的时候啊，拜倒天地啊，誓改前非啊，所以修行啊不发勇猛心啊，立决定志啊，要想突破啊还真是不容易哦。所以他自己啊体会到自己的不足啊，所以自别其号啊，称为敬义道人，那也是对他自己的毛病习气啊做最好的提醒啊，因为灶神爷告诉他，第一个严重的习气啊是意恶太重，所以敬义啊啊，所以要清净自己的意念啊意业啊，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的，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啊，所以意义啊要纯净，行啊要纯善啊，所以一言一行啊，哎，这个善呢、啊、就是能力重啊，所以他是下定决心呢、啊，自世除诸妄也啊，下定决心要调伏这些妄念习气，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啊，这也是修行的必经过程。杂念纷尘呢、啊，非疑则惰啊，会怀疑，怀疑经典，怀疑自己，怀疑他人啊，或者会懈怠懒惰啊，这个惰字啊，是我们修行当中的大障碍啊。经上讲到啊，菩萨唯一善根呢、啊，精进啊，精进不懈。学如逆水行舟啊，不进则会往后退了、哦、所以这个精进呢、啊、很重要。我们看无量寿经当中啊，好多次啊提到精进两字啊、哦、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啊，无常是迅速哦，不可以懈怠哦啊，虽一世精进勤苦啊，这一生好好用功啊，不懈怠，须臾间耳啊，这一生功德圆满了，须臾间耳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呢、啊，不要再轮回了，无复苦恼之患呢、啊，寿千万劫。自在随意啊，往生就是无量光寿了。哎，大家听到这里怎么都没有笑容出现呢？啊，是不是怀疑自己能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啊，佛是真愚者实愚者，我们真正肯干呢、啊、是决定有把握，怕的就是啊不能精进。所以啊，无量寿经里面呢太多的话呢都是提醒我们精进了，少欲知足，不要再贪求任何东西了，专求白法啊，慧力情深，志愿无倦，你无倦就是不懈怠了、哦、不兴事于要在正论，起心动念呢、啊，所有的言谈都跟经典跟往生相应， 不讲闲话，闲话讲多了，是非就来了。是非一来啊，轮回心又造轮回业了。其实啊，我们可以很冷静啊，看看我们昨天一天起心动念都想些什么，就可以推断我们会去哪里了。比方说昨天都是想儿子，都是想孙子，会去哪里？那铁定轮回嘛，这一次你当奶奶，下一次他当奶奶嘛，是吧？一定是这样的嘛。哦，我认识一个朋友啊，他的婆婆往生了，结果往生当天呢，他就做梦，梦到一只猪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呢，发现呢，他那个孙子哈，很像他婆婆。结果一想啊，他这个孙子属猪的，十二生肖属猪啊。一想，你看这一家人就是情感舍不下啊，最后就在那里牵绊啊，就在那里互为亲属。但是啊，大家再冷静想想啊，虽然互为亲属啊，可是坦白讲呢，越堕越严重啊。很抱歉呢，我没有神通啊，不然我就把3000年前的样子给大家看看。这是我很愧对大家的地方。假如这3000年前一现呢，原来当时候我们都是在佛陀座下学习的学生呢，结果现在变这样了。娑婆界啊，退多进少啊，要高度警觉啊。我们就举一个历史人物啊，大家都知道的苏东坡先生啊，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都比不上苏东坡先生的学问呢，他的道义也比我们强呢。德育故事里面呢，他积攒了多久的钱呢，买了一栋房子了，结果买了刚好啊，当天经过一个地方啊，看到一个老太太哭得很伤心呢，她是为人父母官呢，她就问了老太太啊，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？什么事情啊？老太太说啊，际遇很差，家道比较衰微啊，结果把祖上传下来的房子都卖了，心里想啊，真对不起祖先呢。苏东坡先生问了，你那栋房子是在哪里？那老太太说在哪一个地方的某一栋楼。苏东坡先生一听啊，就是我今天买的那一栋。他当场把这个房契啊撕掉啊，老太太你回去住吧，这个房子就还给他了。诸位同仁，我们有这种豪气吗？这种道义吗？你存了20年的钱买了一栋房子，最后看这个老太太哭得那么伤心，老太太送给你了，回去住吧，我们做得到吗？这样的道义啊，尚且在六道当中啊不断的往下沉沦哦。苏东坡先生的前世是五祖戒禅师哦，他没有那种修为，怎么那一世会有这么高的学问？但苏东坡先生的再下一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官了，再下一世还有记录，接着就没有了。那这个例子就给我们警觉哦，要退转是非常容易的。诸位同仁啊，我们别说别的，就看我们这一世就好了。20几、30几、40几，都成年了才开始接触圣教啊。而且不说别的，光是这几十年所染上的习气， 我们现在除去了几分，就不要谈提升灵性了，就光是这一身染上的习气要对治，我们不痛定思痛啊，其实还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。哦，大家要冷静哦，不能说、哦、我做了很多好事啊，那些好事啊是练我们的心的、啊、事情做很多了，事情看起来做好了，心坏了大有人在啊，越做功高我慢来了，邀功来了，自满来了，强势来了，这个是不善修行哦。所以佛门那一句立誓练心啊重要啊。我们在娑婆界啊，有一贪爱不能放下，临终被此爱所牵哦。这个贪爱什么时候放、哦、诸位同仁、啊、今天晚上大家静下来、啊、夜阑人静想一想，我还有对什么人事物有贪求没有？别说别的，面子放不放得下，都得要尽心尽力啊，调伏习气才叫精进啊。所以下莲居老居士说，以调伏习气为精进，这是老人家慈悲的开示哦。不要让我们的修行啊通通落在相上做样子，不行的。调伏习气叫真精进。其实于静义工的启示也是这样啊，不能专务虚名啊，不能做个样子给人家看的 啊。所以这里讲到呢，非宜则惰，这个惰字我们要高度警觉的啊。所以曾国藩先生讲的，看一个家能不能兴旺，不要说家啦，身修而后家齐啦。家能不能兴啊，要看身能不能修、哦、所以这个家看它会不会兴还是衰啊，看三个事情。其实人的修养能不能提升呢、啊，也是看这三个事情。第一，看睡到几点；第二，看有没有劳动，其实就是勤奋啊，其实就是不享福啊，享福容易堕落啊，享福就觉得应该的。其实诸位同仁，我们现在有没有在享福？很想哦，很多大陆来的同修啊，来到这里都说，哇，这里是天堂啊，这个衣服也不用自己洗了哦、住的房子都挺大的啦，哎，住天堂好不好？告诉大家，天界不好玩呢。一享福哦，从天上掉下来在哪里？你爬得越高啊，摔得越重。所以六道里面人道最好修行哦，不是天道哦。那享福啊，太容易。我们不要说别的啦，我们就说我们的老同仁庐江的同仁，现在马来西亚生活环境比庐江好啊，我们的道心有没有比庐江那时候更切？也不要说这么远啊，我们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、第四届的种子教师培训的同仁，当时候呢中心都没建好嘞，你看我们多克难，在那静居院里修学啊，连幸福人生讲座都是挤在静居院办，有没有？哎呀，没有，这没有很大的房子哦，没有很大的会场哦。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道心道力啊，悲心真切哦，一点都不觉得累哦，很认真哦。后来大楼盖好了，分宿舍哦， 一分下去那宿舍都挺大的呢，两个人住得很宽哦。结果在那里讲，他那一间阳光比较多，我这间阳光比较少。你看建道场的时候大家都是菩萨哦，道场建好了哦，大家都是罗刹哦。你没有高度警觉，人在福报当中能修谈何容易啊。顺境磨练人啊，逆境是淘汰人啊。其实啊，没有人能淘汰我们啊，都是我们自己淘汰自己了，自己自欺自堕了，别人很难帮得上忙。为什么？帮忙变成了结怨了，因为我们不能接受啊，人家一劝了反而看人家不顺眼，哎呀，那人家真修行了，不再造新殃啊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你结怨了。哦，所以除了呢要有雅量呢接受别人的提醒之外，更要自我高度警觉才好。哦，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的，假如我有神通的话，问题是没有了哈，一放到我们三千年前，法相庄严呐，披如来袈裟，现在这一生几十年染上那么多习气，跟当时候三千年前比起来，真的想到这里啊，真的明白这个真相啊，痛哭流涕啊，痛定思痛啊。所以曾国藩先生讲的要早起，要勤奋，不能什么都帮我们准备好了，享福了堕落了。再来啊，看有没有读圣贤书。诸位同仁啊，人不提起正念就是妄想纷飞，你不念佛念经就是打妄想，这是真实情况啊，怎么可以不在念头当中精进呢？三十细念有一句话很重要啊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刹那即结业之所。这句话大家记起来没有？这个很重要，要记啦。哎，大家默写弟子规啊，有没有越来越进步？有没有？哎，有没有上一次？哎呀，你看我默写才错十几个字而已啦，很好，有进步。弟子规默完呢，再默印光大师开示。啊，大家不要以为哎，弟子规默完，哎呀，终于交差了啊！我们不多读这些经典，多提起正念啊，邪念一个接一个。哦，所以给大家预言一下。啊，你已经背了弟子规比较熟的，印光大师开示要背起来，还有这些平常给大家很啰嗦的句子要背起来。哎，啊，大家别嫌我啰嗦哦，因为弟子规说善相劝得皆见哦，过不归道两亏，我这不啰嗦啊，阎罗王还要记我一账。哦，须臾被念佛之心，这个须臾是一刹那的时间呢，没有提起佛号了，刹那即结业之所，当下不是念佛就是打妄想，就是起贪嗔痴慢疑了，那个念头就是一颗业习种子啊，一个贪嗔痴慢的念头当然感恶果啊，当然感三途，感六道轮回啊，一句佛号一生佛号一生心啊，一句佛号就是感应西方极乐世界的敬业啊，怎么可以松懈呢？所以大家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要念佛啊，哦，或者是念经啊，哦，你说经太长我背不起来，你可以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每天走路的时候恶人相忆，恶意念生， 如是乃至重生自身，不相乖异。哇，念到眼泪流下来。我跟西方三圣跟清净海会活菩萨不分开了，从今天开始不分开了。十方如来念念众生如母一子啊，子若一母如母一时，母子立身不相为缘啊。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可是很重要啊，要兜摄六根，要把妄想纷飞的心要收摄回来，只在佛号，只在正念上，要用眼指之事物，非礼勿视，别乱看了，收回来；非礼勿听，别乱听了，收回来；非礼勿言，别乱讲了，收回来。都要在这个六根当中下功夫啊，心才静得下来。你不收摄六根，一定是妄想持主的嘛。所以大家要在这个意念当中啊，正念分明，念经念佛啊，是好方法。所以曾国藩先生这三点好啊，好归好啊，那是道理啊，解行要相应。好，怎么变成我们个人的生活？怎么变成我们团体的纪律？变成团体纪律啊，才有道风哦，才有学风哦。我们没有学风道风啊，自己都提升不了了，还弘护正法，那我们不是自欺欺人。好，诸位同仁，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团队的学风道风啊，能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人进到我们的团体，他的道业可以提升？好了，我们先不要说啊，现在有人进来了啦，我们就问自己就好了啦。我们在这一两年的岁月当中啊，道业是升还是降？假如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哦，那我们现在还找一大堆人进来，为什么？找他进来帮忙干活，这是我们的出发心吗？那我们只看到事呢，有没有看到人？我们只看到事，那对人的慈悲心，对人的供养在哪里？哇，那我们只看到事哦，我们着在事相上了。我们有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灵性？我们有没有办法护念进来的人的灵性道业？哎，这个都是要思考的呢，不然我们跟西方那一些企业家只看到他的钱，把人都当作工具一样用，那我们跟他有什么两样？本质上我们的慈悲真诚心没有从内心里面发出来啊，利益人的心没有发出来，我们只看到事项而已啊。我们在学校教书只看到成绩，有看到孩子的心在滴血吗？哇，人一着在事项当中，执着出现了，真诚慈悲心提不起来哦。我最心痛的事情啊，是同人离开了团体没有受益，而且还造成误解。坦白讲，假如再有一个这样的同人呢，我都觉得我在造孽，我真的没有资格啊做弘法利生的事情。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呢，我要跟老和尚请辞了。老和尚，我德行严重不足，我护念不了人，这是真实情况。我不能因为做了很多事情呢，自己跟身边的人的道业都护不了，那我是自欺又在欺人了，我更不能欺老和尚啊。修行要先打破自欺一关，才有可能有谈得上修行了。好，那我们首先不是先找一大堆人进来，人家一进来看我们修得不好，又生一大堆烦恼，我们怎么对得起他这个法缘呢？首先要整顿我们自己内部的道风学风要建立起来。真的，我们道风学风真建立起来了，真想修道的人自己来了，不用你去找啊。世间都是招感的， 不是强求来的，不是攀缘来的。好，道风在哪里？弟子规我们要落实。哎，刚刚举的曾国藩先生那三点我们要落实。我们要读经，我们要听经，要读圣贤书啊。哦，那我们每一个同仁的修学通通要有规范，要追踪。哎，悠悠放任啊，日子在过很快呢。二三十岁以后那个一年过得好快哦，真的像那个闪电一样那么快。哦，所以我们有基本啊，每一个同仁都要学过哪些经典，我们会慢慢来要求。最重要三根了凡四训，这个都要学扎实。再来早起啊，统一啊，一开始不会太早啊，一开始太早呢，这可能大家受不了啊，慢慢调整啊，可能一开始啊，统一最晚六点起床啊，过一段时间啊，五点四十五分起床，再来五点半啊，你不能早起啊，谈不上精进呐、啊，还有劳动。哦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劳动的项目，动起来。我们要有古风啊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啊，这个都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呢、啊。哦，我看我这么讲哦，大家的表情都不大一样。哦，有些人笑得很开心。哎，我想那个笑得很开心的，是真想修道。哦，有些人呢，脸色很难看。没关系，只要肯做都能提升。有安而行之，有立而行之，有勉强而行之。及其成功一也。反正最后还是达到了那个目标了。没关系，当初是勉强行之，勉强到最后也变自然了。所以道风啊，一定从力行当中来。所以现在跟大家在交流这个于静义工啊，都要把每一句的精神啊变成我们的修学，变成我们的处事待人接物了。所以您看哦，这个于工的精神很好哦，他看到自己呼呼时日依旧浮沉，他的决心没有退哦。应于家堂所供观音大士前叩头流血哦，净发誓愿，他得呀、啊，先从自己的决心当中下功夫啊。愿善念永存，善力精进，这个就是尊重己灵啊，这个就是发此心啊，我不想再糟蹋自己了。倘有丝毫自宽呢、啊，永堕地狱，这个是什么心？勇猛心。就是了凡四训的三心都在这些精神当中啊。一个人能精进啊，念生死苦，念地狱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动力啊。哦，所以每日清晨呢、啊，前诵大慈大悲尊号一百声啊，哎，至诚恭敬的心啊，念观音圣号，以其音相。他发这么勇猛的心啊，那每一句观音圣号啊都得佛菩萨加持，这感应是不可思议的。佛菩萨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他已经证法身了，我们的念头他完全能够感应到。这个音像就是暗中加持护念我们啊，所以一句弥陀圣号啊，万德洪明啊，感得一切诸佛菩萨加持。好，诸位同仁，最低标准，每天早上啊，要念佛号一百声，而且哦，每一声要摄心哦，不能变成功课哦，啊，不能变成应付的心态哦。交作业的心态而已咯，这样就是早上骗佛菩萨一次哦，晚上又骗佛菩萨一次哦， 这样没有功德、哦、还有罪过、哦啊、真实心对自己不自欺，接着是不欺人，不欺佛菩萨、哦、这个念法依照呢印光大师十念法、哦、这个文章啊有发给大家啊，大家好好看一下印主的这一段开示，为护念我们这一生的道业、啊、很珍贵。从此一言一动一念一时，皆如鬼神在旁啊，不敢欺视，不敢欺骗自己，也不敢放肆念头。这个就是畏心啊，知道起心动念呢、啊，身边都有思过之神呢、啊，思命之神呢、啊，在记录我们的一言一行起心动念啊，就不敢造恶了。声明因果啊，所以这一段话是发心哦，羞耻心、勇猛心、敬畏的心啊，发出来了。心发出来了，接着要落实啊，心行一如。接着就是行持了，所以行持从哪里下手呢？念念利益人的行为啊，所以凡一切有济于人。有利于物者啊，不论事之巨细，身之忙闲，人之知不知，利之计不计，皆欢喜行持，委屈成就而后止。哇，只要觉得能利益人，帮得到人呢、啊，非常欢喜，这助人为乐啊，这种心发出来了啊。这个事啊，讲到自己的行持。啊，发心了，不能是发空愿啊。落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念念救济利益人啊的态度。好，今天呢、啊，先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